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连再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嘅加入嘅。喺一啲咧喺风云快讯意犹未尽嘅话题咧，本人将会喺我嘅 Patreon 里边深入分析。啊，请各位留意。美国最近呢两日咧就发生咗一件风波，就系咧喺北卡罗来纳州嘅一个咧小城市，一个轻铁咧，一个黑人嘅流浪者咧，怀疑咧系神经咧系极度分裂，咁啊喺轻铁嘅车厢里边咧攞咗把刀出嚟，就无端端向一个白人嘅少女嘅乘客咧个颈嗰度咧系狂刺，咁啊导致咧呢个白人少女咧即时身亡。喺深入调查之下，原来呢个白人嘅少女咧系来自乌克兰，啱啱咧系投奔自由同埋安全啊嚟到美国定居嘅一个咧女难民，就估唔到咧，佢喺乌克兰咧就逃离咗俄罗斯嘅炮火，以为嚟到呢个所谓嘅American Dream 美国梦嘅自由天堂，点知咧系被一个黑人啊嘅凶徒咧攞住把刀咧，无端端喺个轻铁嗰度咧系咁吉死。呢件事咧就引起美国啊极大嘅公愤。第一就系呢个咁嘅黑人嘅暴徒啊，点解咧系会成为流浪者？是通街跑。第二，好多嘅主流嘅媒体喺報道呢一间罪案嘅时候，第一时间呢係閃閃縮縮，选择呢係唔報道。当一啲呢所谓嘅右翼嘅传媒呀係大事報道嘅时候呢，呢啲主流传媒呢先至跟进。但係呢就故意唔讲呢个凶徒嘅族裔同埋佢嘅身份。只係话呢普普通通敷衍了事。话轻铁车厢里面是一宗的凶杀，而死者系亦都咧呢啲主流传媒好不情愿咁讲咧，系一个乌克兰嚟呢度啊，系得到避居啊吓嗰个庇护嘅少女。好啦，案中有案，就系呢个黑人暴徒咧，原来案底累累，系曾经犯过多宗嘅罪案，不但咧系黐线，而且咧系有咧呢个暴力嘅危险，但系喺另一个黑人的女法官，她的名字叫史督士的大爱包容之下，最近一次呢就将她释放，不将她混入这个癫狂病院，或者判她有罪入监狱，那就造成一单呢非常之严重的政治风波。连总统 Donald Trump 呢都即刻呢在她的 Twitter 那里呢发难，就说这种凶案是令人发指，问为什么一个这样的暴徒呢可以甩醒马骝通街走。当然咧，里边就涉及多年以来系美国维和嘅左交大爱包容 DEI， 同埋咧美国主流媒体喺左交嘅影响操纵或者洗脑之下，故意咧系偏袒呢啲少数族裔特别系来自非洲或者中东国家佢里边嘅暴行，所以唔单止系一件咧刺杀案咁简单。而且里面有一个政治深层结构，所以话咧左交害死人咧，又添一单血淋淋嘅例证啦，系咪啊，白生？ 依单案件点解咁耸人听闻咧？系因为咧，喺架车上边嘅闭路电视咧，完全影到个过程。咁网络上边大家都睇到啦，但系依度因为咧嗰个尺度嘅问题，我哋就唔打算播出嚟啦。咁里边见到咧就系呢位伊莲娜嘅女难民咧，就着住呢个 Pizza 公司嘅制服。咁應該係落班嘅時候啦，咁就坐咗喺呢架輕鐵上面。咁後面呢就出現咗呢個咁嘅黑人嘅中年男人卡洛斯布朗。咁呢個人呢其實上車之後呢就已經發出一啲好奇怪嘅即係行為，咁就喺度好似類似抽搐呀咁樣，定係鬼上身嘅反應唔知。咁但係幾分鐘之後呢，佢突然間係毫無因由咁樣攞咗把折刀出嚟呢，就襲擊坐喺佢前面嘅伊蓮娜，咁連插三刀，咁結果呢其中一刀呢就插咗入佢嘅頸部呢，就引致佢即係流血不止死亡啦。咁成個過程呢就所以就網絡上面呢好多人都見到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啊。咁當然係一件呢就係好殘忍嘅謀殺案啦。咁正如你所講，這個布朗呢案底累累，之前呢係唔需要現金 就可以保釋外出。咁呢種咁嘅安排或者係對付呢啲咁嘅職犯咧，其實究竟個法官有冇一個合理同埋專業嘅判斷咧？而且喺個媒體嘅報導啊，正如你所講啊，係有所偏頗嘅，因為咧裏邊一直迴避佢嘅身份啦、啊族裔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主流嘅媒體咧，一直咧都唔作披露，直至其他嘅報紙咧。大事報導引起民憤之後咧，佢哋先跟進，亦都引致譬如啊盧比奧啊、Donald Trump 啊佢哋嘅介入咧，依件事而家先引起公眾嘅關注。咁當然就顯露咗美國方面對於依啲罪犯啊嗰種包容同埋咧，即係放縱。因為咧，既然案底累累，甚至有精神病啊、暴力傾向嘅前科，點解可以容許佢唔需要現金就可以保釋？點解唔係羈押咧？點解唔係呢個即係要困住佢咧？呢、這個咁危險嘅人物，點解可以容許佢街上面周圍走咧？嗱，呢個當然就係暴露咗所謂西方過度自由啊、人權泛濫嘅現象啦。咁啊，換咗喺東方某特區，唔好講話你殺人啊、案底累累啦，你喺個廁所裏邊寫錯咗兩個字，可能你都已經被關押一年半載都唔放得出嚟啦。咁啊，所以咧，究竟你活喺東方定活喺西方幸福咧？嗱，呢個係值得爭議嘅哲學問題啊！ 嗱，呢個叫伊蓮娜嘅烏克蘭嘅少女咧，就非常之悲慘。首先咧，佢其實即係生得好靚啦，完全咧係可以有條件做 model， 甚至係明星。啊，一個咁高質素啊，一個白人嘅少女咧，喺烏克蘭移民嚟咧，係自食其力。啊，佢冇咧係做網紅啊、帶貨啊，係咪一步登天啊？啊，諗住咧係行捷徑，而係咧走去披薩。点嗰度咧系工作，点知咧系收工嘅时候咧就横遭咧咁嘅劫祸。呢个第一，第二就系行凶嘅咧系黑人，记住系嘛？呢个先至系新闻。点解系新闻嘅焦点咧？本来就唔系，但喺二十年来美国嘅左交咧嗰种咁嘅所谓 DEI 咧，系将族裔咧呢个咧政治化同埋武器化，系将咧白人啊系长期咧系抹黑成为一啲咧以前嘅帝国主义者啊、奴隶者啊、奴隶主啊或者殖民主义者嘅后裔，所以咧已经咧系将成个美国嘅白人人口啊吓喂毒喂药咧，搞到佢昏昏沌沌，搞到咧好多嘅美国白人咧一出世咧就觉得自己系罪人。嗱，呢个已经成为一种咧普遍嘅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当然是鼓励到其他有色人种的人一旦有什么就拿把刀来替天行道。这次这个叫做布朗的黑人暴徒在杀了这个乌克兰少女的时候，是曾经在车厢大叫，我终于杀了一个白人女人了。这个呢好明顯就係帶有種族仇恨動機嘅一場咧謀殺案嚟嘅，唔係話黐線嘅。如果佢黐線咧，就應該咧係唔會講得出一句啊咁有政治化嘅口號。首先咧，佢有14宗嘅刑事案底，包括咧持械行劫咧，係被判入獄咧係5年。5年之後咧，係放咗出嚟咧，仍然係屢屢犯案，自言自語，而且咧係行為咧係荒誕乖張。包括咧不斷咧係打電話911咧去嗰啲鄰近嘅警署嗰度報假案，而呢個罪犯咧個母親咧都話佢個仔咧不適宜咧喺文明社會嗰處咧係居住，就要求咧當局咧將佢個仔咧投入精神病院咧就長期禁閉，即係佢阿媽都頂佢唔順係嘛？但對上一次咧將佢判保釋嘅咧，亦都係一個黑人嘅女法官叫史篤斯。咁而家咧就美國嘅一啲輿論咧就要求啊，將呢個史篤斯咧係追究責任，同埋咧最少咧係將佢炒魷噶啦。嗱，呢個咧係整體嘅社會嘅意識形態嘅氣氛。嗱，三個因素，第一被殺者係一個烏克蘭嘅難民，真正嘅難民啊，唔係呢啲咧係著住啲牛仔褲，30多歲咧著住上橡皮艇，一人一部手機咧，係通過英法海峽走上嚟英國嗰度住免費酒店攞社會福利嗰啲所謂嘅非法移民啊，呢個第一。第二，行兇嗰個人咧係來自非洲裔嘅黑人啊。第三係咧佢罪犯累累咧。是案底記錄咧，係山咁高咧，但係被當地嘅左翼啊嚇嘅法庭嘅法官咧，係多次係輕判啊，而且咧係冇將佢運入精神病院。嗱，呢三大因素加埋咧，就係政治啦。咁所以 Donald Trump 就出聲啦， 嗱，問題係 Donald Trump 一出聲咧，咁會刺激到美國好多嘅左膠啊，係嘛？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啊，係扯起佢條神經咧，就即刻將呢單罪案咧係提升到係 Donald Trump 反對，所以嗰個黑人罪犯一定咧係有某種啊嚇被害或者係正確嘅理由。嗱，呢個美國社會愚蠢係愚蠢在呢度，呢個咧係三十年來。啊！嗰、那個左膠喺克林頓當政之後出過八年咧，呢、這個咧奧巴馬搞到咧成個社會變質。嗱、啊，首先呢、這個伊蓮娜佢坐喺個地鐵車廂度，佢唔係咧係冇警報嘅。當呢個黑人嘅癲狂病者咧喺周圍啊喺度發出一啲奇怪嘅聲浪喺高叫嘅時候咧，如果伊蓮娜係醒目咧，應該即刻起身咧係落車，或者咧去揾另外一個座位。是警戒啲，是望住呢個咁嘅兇徒。之但係喺美國或者英國，一旦你有咁嘅舉動，而俾啊對座一個左膠咧揸住個手提電話睇到，如果佢錄咗影，跟住佢會見義勇為，就會話伊蓮娜咧係一個種族主義者。你見到嗰個手舞足蹈嘅兇徒咧，你企起身行開，而且咧眼神咧係露出咧一啲恐懼或者咧防范咧嘅嗰個神色嘅時候咧，嚇你就係假設啊，所有嘅黑人都係潛在嘅罪犯，所以錯嗰個就係你。咁嘅氣氛洗腦之下咧，就導致好多人喺同一個情景見到一個形跡可疑嘅黑人咧，係唔夠膽咧，係有任何反應嘅，只能夠咧啊，就算你心裏邊好驚，都要若無其事咁坐喺度，因為你驚俾周圍嘅人咧。是话你是人渣法西斯啊，极右翼啊，啊种族主义者，所以咧个悲剧就喺呢度。咁啊，伊莲娜咧其实背对住啊呢个暴徒，佢睇唔到佢，但系佢应该听到呢啲奇怪嘅声音，佢应该即时起身咧系走避。点解佢冇咧？啊，可能咧就系嚟到美国啊，受到呢啲左翼嘅气氛啊所感染，形成一种自律。结果咧就害咗自己一条命，所以一啲宗案真正嘅杀人凶手当然唔系呢个叫暴朗啊嘅精神病患者啦，啊就而系美国以民主党为首，主流媒体同埋荷里活电影长期鼓吹制造出嚟呢个左祸嘅气氛啊，系嘛？所以左交我一早都讲过，系而家全世界嘅第一号嘅公敌啊！啊，唔係嗰啲咩侯賽恩啊、金正恩啊，同埋呢啲啊，呢個呢咩普京諸如此類啊，嚇！呢個世界冇邪惡族心啊，喺出邊最大嘅邪惡族心咧，係橫貫美國、英國、歐洲，包括德國、瑞典啊，呢啲大愛包容啊，由教育界、傳媒、新聞界組成一個咧真正嘅左禍嘅邪惡族心，係嘛？嗱，呢個咧先至係最大嘅危險。嗱，咁華人咧處身其中咧個地位好尷尬，不過呢個另一個問題啦，我哋將會咧係另案處理嚇。咁另外一個咧左禍啊、左膠咧所長期鼓吹嘅咧就係精神病患者其實都係受害人，佢哋係病人，你哋唔應該咧對佢有歧視。嗱，中間嗰條界線喺邊度咧？嚇，我哋都記得啦嚇，喺幾年之前喺香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一名癫狂症的暴徒揸住把尖刀，就喺个广场嗰度咧，当场捅死一对疑似系女同性恋啊嘅女性嘅朋友。嗱，呢单案咧，左交啊用佢哋嘅政治有色眼镜嘅点评论咧，其实好尴尬。第一，死者咧系一对啊疑似 LGBT 嘅密友，但系捅死佢哋嘅咧，又系一个所谓嘅弱势族群，就系精神病患者。咁精神病患者呢个人啊？到底是不是应该以谋杀罪去控告呢？定是阿尔当他是一个弱势族群呢？我们应该大爱包容，你们讲话小心一点，不要呢、用过分的标签来到刺激、来到呢将他就这样送青山就算数呢？那两个女死者沉冤又如何得雪呢？是吧？所以精神病患者没错，在很多的情之下他们呢是受害人，但是政府咧係冇撥到足夠嘅資源咧，係對呢啲所謂嘅受害人咧係進行有效嘅監察同埋提防。一旦監察同埋提防啊係行之有效咧，又會俾人話係歧視。 所以搞到咧就恶性循环，冤冤相报，大量嘅严重嘅精神分裂症嘅病人咧就通街走。咁因为咧加埋好多嗰啲左交啊，同埋好多嗰啲年轻人咧，喐唔喐就话自己咧系抑郁症啊，啊好有焦虑感啊，啊成日想死啊，咁将呢个精神病啊呢、這个群体咧就无限扩大咗。嗱呢啲幕后亦都有美国嘅医疗集团啊，系操纵传媒咧，系做佢哋嘅宣传机器。当精神病患呢个话题咧喺个社会嗰度、教育界、传媒系不断渲染嘅时候咧，是会弄假成真的。再加上社交媒体啊、WhatsApp group 啊，这段这样的片段啊，行凶啊，在个车厢里面是四围传啊。嗱，我看到那张相我就会冇click入去。因为我估到呢是会发生什么事。这些这样的血腥的片段呢，你入去看一看，你自己的潜意识呢都沾染多了一些呢邪恶的负能量。有很多东西你是不需要是目睹一次的。孔子都话叫君子远庖厨啊，就系话咧，你见到咧屠房汤鸡杀鸭咧，你都应该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咧，你唔需要行埋去睇啊。所以慢慢咧，你如果你话转为素食啊，或者食少啲肉类啊，你又怀有慈悲之心咧，呢个系正确嘅。咁所以咧，就系世界上有好多譬如话新兴嘅工业，例如人造肉，本来咧系一项好好嘅德政。但是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如果一间人造肉的企业是能够兴旺然后挂牌上市，那即是说麦当劳、家乡鸡这些其他大量饲养家禽啊和要屠宰的那些食品工业，他们的利益受影响。所以你会看到虽然左交很多是标榜是素食主义者，但人造肉这个企业呢在美国呢始终呢是没办法成为主流。你就知道里面 follow the money 那种美式的左翼资本主义那种虚伪和罪恶的本质。所以今次呢惨了，是吧？对于乌克兰人民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是吧？左交呢就是一味呢那把声呢那把口呢就说支持巴勒斯坦啊，支持加沙啊，支持乌克兰人民去对抗啊，啊！呢、这个战犯普京啊，但系佢哋估唔到咧，或者佢哋预料之中咧，就系呢啲难民一旦真正嘅难民啊，去到美国咧，就陷入一个更加暗无天日嘅左交地狱啊！呢啲当然系个别事件啦，系嘛？唔系个个都系咁。但系美国各大城市啊，吓呢啲有精神病患噶，食大麻、 糖索芬太尼啊、露宿啊，系咪？然后满口大爱包容啊，呢啲咁嘅低端人口啊，有几多咧？系由纽约到洛杉矶，由三藩市到费城咧，就唔系个别咯，触目皆是咯，系咪？一条街嘅社区咧，融融烂烂、鬼五马六，画满晒啲 graffiti 喎，系咪？所以而家咧，中国、俄国、北韩就算是联手对正美国啊，这个动手咧喺时机上边系非常之适合嘅。 嗱，其实而家啊最可怜嘅咧，除咗呢个伊莲娜即系丧命之外咧，就系佢个屋企人，因为佢个爸爸咧仲喺乌克兰咧为国作战紧，唔能够出席佢丧礼啦。咁佢嘅妈妈同埋个姊妹咧都喺美国，但因为咧佢突然间遭受到谋杀咧，就悲痛欲绝。所以而家咧就佢哋一家就陷于一个痛苦里边，但系呢个布朗咧啊，佢虽然被捕啦，被控一级谋杀啦，但系估计咧可能会咧啊，律师用各种嘅方法，包括利用啊佢患有精神病啊，或者佢思觉失调啊，或者佢当时受到咩刺激啊，诸如此类咧作为辩护嘅方法，咁亦都估到嗰啲民主党律师嘅套路啦。所以啊 Donald Trump 就直指啊呢个系一个 monster 嚟嘅，呢个系一个啊怪物嚟嘅，因为睇翻咧，其实如果你有精神病或者未被发觉的这些这样的疾病出现了突发性的暴力情况，这个没得完，因为呢人生是有很多意外，也都有很多即叫做邪恶的事发生的。但是如果这个人已经是案底累累，里面牵涉到暴力啦，也都有药物使用的倾向啦，那你他犯罪之后是不是应该要采取一些监控或者是更加安全的措施呢？但问题就是即係點解一個案底累累嘅人咧，佢仲可以得到呢個免用現金嘅擔保？即係話咧，基本上佢只要舉手啊，提出申請，佢就可以咧繼續喺條街上邊行走。咁呢個係一個移動嘅炸彈嚟嘅。嗱，而家 Donald Trump 同埋共和黨當然係作為一個 指控呢個民主黨就係始作俑者啦，而且咧亦都直指個州長 Cooper 咧就係一個咧就造成今次慘劇嘅一個重要嘅原因。咁啊，因為佢咧對於嗰個罪犯啊同埋呢啲咁嘅即係左翼嘅人士啊，係採取一個咧好寬容嘅態度啊。啊，佢話唔想將啲罪犯咧全部關曬入去監獄裏邊啊。咁呢啲咧就造成咗今次嘅事件。嗱 ，Donald Trump 點解對民主黨嘅州長同埋法官咧去作出呢個直接嘅指控咧？係因為喺民主黨去管治嘅州份之下咧，呢啲司法官員咧係受到極左政策嘅影響咧，對罪犯啊好寬容。嗱，本來咧啊俾人改過自身係好嘅，但係佢哋嘅操作同埋佢哋嗰個行為咧，係有啲時候將嗰啲罪犯嘅精神狀態評估啊，覺得佢哋可以作為減刑或者係免責。咁呢啲極左嘅法官咧，因為好多時候將呢啲佢哋犯罪行為咧歸納係社會嘅問題啦、世界嘅錯啦，同埋啲心理病嘅問題啦，就唔係個人嘅責任或者佢個人嗰種咧邪惡。嗱，例如譬如話咧，喺2021年啊，紐約地鐵推人落路軌死咗嘅事件，咁、那個嫌犯咧就被診斷為精神病，就冇受到懲罰，引起公眾嘅不安嘅。嗱，而且喺呢啲民主黨嘅法官庇護之下咧。好多時候都用心理啊、精神嘅病嘅因素咧，就得到赦免同埋唔需要負上刑責。嗱，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正正係造成今次慘劇嘅一個原因咯。所以呢啲加埋咧，主流媒體啊、呢啲左翼媒體啊嗰種漠視啊、避開嘅責任咧，包括《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同 CNN， 更加令到咧啲民眾對於啊成個民主黨嘅呢啲。咁嘅意識形態嘅司法統治咧，係反感嘅啊，所以呢次嘅命案咧，係引起公眾嘅憤怒咯。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好 root cause 嘅問題嚟啦，唔係一單一嘅事件。其實喺一啲零元購啊，又或者其實喺一啲依啲少數族裔嘅犯罪嘅事件裏邊咧，主流嘅媒體咧，通常咧都係會避而不談啊，或者係將佢淡化咗啊，亦都因為嗰、那個。DEI 的原因就不会强调他的族裔的。这些在英国其实也都发生过，我都记得曾经有一个黑人的少年也都是类似的神经错乱的情况之下杀人。当初的时候呢就媒体就是不报道他的族裔的，还因为他未成年说他。但是呢其实他是宅戒的一个年纪。后来真的因为呢群情汹涌之下呢就将他的真面目呢就登咗出嚟，原來同佢當初登嗰啲左翼媒體登出嚟嘅細個嘅時候，好可愛嗰個黑人細路仔嘅形象咧，係天淵之別，直情係一隻野獸咁樣。 係啊， 睇完嗰個相之後咧，終於明白，喂，其實呢個真係啊，係個 model 嚟嘅喎。但係當初嘅左翼媒體就避開，就唔登佢依幅相嘛，就登佢細個嘅時候咧。天真漫爛嗰個黑人細路仔嗰張相啊，就作為一種開脫或者叫做咧大風向啊。嗱呢啲就係點解叫左翼媒體嘅，即係嗰種黑人憎同埋嗰種原罪咧，就因為佢其實佢哋報導嘅時候已經有立場，同埋已經帶緊風向，佢唔係企喺一個公正同埋事實嘅角度咯。 嗱，大家都記得幾年前喺明尼蘇達州一個咧白人嘅警察叫沙文。他去追捕一个黑人的职犯啊，嘅时候咧，就举报嘅过程里边咧，仲个膝头哥咧系顶住佢，搞到咧系佢系死亡，系嘛？咁当然咧呢单嘢应该杀罪，但系咧改判佢谋杀罪。呢件事咧即激发起咧美国一个唔记得咗呢个 term 噶啦，叫做 Black Lives Matter， 黑命贵。喺日日喺度讲 Black Lives Matter，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贵，黑命贵嘅时候咧，就可以营造出一只类似六指琴魔啊，系嗰种咧扰乱心智嘅效应。喺黑命贵呢三个英文字啊，喺呢几年啊，尤其系奥巴马做完总统留低嘅魔咒啊，洗脑之下，西方嘅白左嘅传媒咧，有意无意咧，都陷入咗呢个六指琴魔啊，嗰个思想嘅迷宫，佢哋自己咧系陷入一个狂乱嘅状态。英国都系啊。几单嘢都系白人嘅女童系俾人强奸，然后咧强奸佢哋咧系中东嘅呢啲嘅新移民啊，嗰个族裔肤色系事实嚟嘅，你唔可以唔报嘅，系边啲左白左交咧就全部啊系将佢哋嘅族裔系隐瞒， 吓，但系你唔好以为啲左交真系大爱包容、啊。 最新呢一单喺伦敦啊，系咪一个中国嘅博士学生，姓周嘅系咪啊？系迷奸咗咧，系几十个呢啲咧，唔知系啲女同学啊定咩？西方嘅左翼传媒除咗登咗佢面目狰狞啊嘅相咧，仲强调佢系 Chinese 系咪啊？话明佢系中国留学生，所以咧针对啊中国啊嗰种咧厌恶咧，而家你睇下西方无论左右咧系立场一致啊，系咪嗱？所以呢、這个。呢啲咁嘅左翼左交咧，佢又蠢唔晒，佢又贱唔晒，佢识得选择性咧去披露呢啲外国人啊嗰个犯罪嗰个肤色同身份， 从来都系双重标准或者三重标准噶啦。 所以 你信佢真系平等咩？系咪？ 系，所以我睇到海外嘅一啲咧，啊流亡嘅香港 KOL 咧，佢唔照下块镜，佢喺度咧拥护嗰啲咧西方嘅左翼，佢话咧唔好啊，你哋唔好喺度闹得咁紧要啊，啊你哋自己都会受害嘅，唔系啊。啲左翼啊，憎恨嘅包括你啊，你照下自己块镜啊，因为你系佢哋认为嘅中国。 讲开又讲啦，嗰啲香港 系嘛 KOL 喺以往啊，关乎香港嗰啲大陆新移民嗰啲问题啊，咪又 系 跳出嚟，要保障佢哋嘅利益啊，话唔好歧视佢哋啊。咁结果今时今日啊，香港大湾区化，而家全香港都系呢啲咁嘅自由行啊、穷游啊，或者系呢啲咁嘅新移民啊。全部而家咁，你哋仲为唔为佢哋发声啊？ 系 啊，佢哋已经变成咧呢个主流啦。你哋原本嘅香港人咧，已经变成咧啊呢个小众啦。咁啊，呢种现象系咪你哋希望见到咧？啊，你哋仲为唔为佢哋嘅权益争取？唔使啦，因为佢哋嘅权益而家大过你啊！ 啊，所以啊，香港呢五年来啊，嗰个悲剧嘅深层次原因咧，就系中国三千年来由秦始皇开始继承落嚟呢个 DNA 呢个极权嘅统治 versus 即系 VS 啊，香港一班咧系近年咧系读咗呢啲西方白人左翼啊，吓嗰啲社会学理论，但系读书又半桶水，然后咧就用佢哋嗰种大爱包容嘅方式去抗争，于是喺个森林里边。就俾幾隻獅子咧，係一口一啖係食曬呢啲咁嘅兔仔。於是今日咧就動態清零，好似《紅樓夢》話齋，落得一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係咪？不過我唔應該講個白茫茫啊，因為你講個白字咧，又俾人會話係種族主義啊。落得一片黑漆漆大地啊，係非常之乾淨。呢、這個咧就係人類愚昧嘅共業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加入风云会嘅，欢迎加入，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价，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哇！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做过几套电视，那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